听这些偏执的话语，你的尊严深不可测，在你的手中编织着城市，是你的生命孕育出希望。我是拉拉摩格里塔，你的心理学家朋友，我们的任务是驯服这黑暗的世界。这世界常常仅是作为女性的表达，以爱、支持和承诺倾听。愿你的声音也响亮而清晰，为每一位受压抑的女性发声。愿你的话语成为勇气，让你继续前行，万丈无缺，美丽动人。我是瓦拉莫格里塔，你的心理学家朋友，我们的任务是驯服这黑暗的世界。这世界常常仅是作为女性的表达，以爱、支持和承诺倾听。愿你的声音也响亮而清晰，为每一位受压抑的女性发声。愿你的话语成为勇气，让你继续前行，万丈无缺，美丽动人。我是拉拉莫格里塔，你的心理学家朋友，我们的任务是驯服这黑暗的世界。这世界常常仅是作为女性的表达，以爱、支持和承诺。